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y 财嚟交月费添。 宏源海外物业中心呈现英国多房式 HMO 计划，年三年租约，高达七厘回报，投资英国物业市场，仲等？快啲打电话嚟62214438揾宋生了解详情啦！嚟紧23号星期六仲有专题讲座添，快啲打电话嚟留位啦！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咁啊，翻翻嚟直播室最后一次，咁呢次咧我就讲一个即系大家都可能会觉得闷嘅问题，咁又同台湾有关嘅吓。咁就呢个联合报系嘅民意调查中心咧，即系往年咧，即系其实过去呢十几年咧都做一个即系呢个民意调查嘅，就关于国家认同啊、两岸关系啊咁样。咁所以要睇佢嘅累积落嚟嘅数据咧，就睇到而家台湾咧，即系台湾嘅民众呢2300几万人。對呢、這個即係台灣前途啊嘅睇法啊，對兩岸關係嘅睇法係嘛？咁當然啦，即係聯合報雖然有好多人都認為佢係即係比較藍嘅呢一個報紙，但我自己啊，你問我台灣而家都冇乜報紙㗎啦，唔同間事係嘛？咁而家蘋果日報嘅紙媒都冇咗啦，咁蘋果日報以前都係綠㗎啦，係咪？咁就最大嘅報紙而家喺呢度，即係最有影響力嘅報紙啦，或者最多人睇嘅報紙就係、是《自由時報》咁啊，《聯合報》、《中國時報》基本上就一張左報嚟嘅。OK， 呢個係100%紅媒嘅啦，已經係可以話俾大家聽，唔使諗。我啊嗰陣時喺《中國時報》做嘅，我哋嗰個年代80年代初，《中國時報》係一張台灣最即係嗰個立場，你話講係相對比較進步嘅一張報紙嚟嘅，就算喺有報禁嘅時代。得三大報嘅啫，啊嗰陣時三大報嘅，當然仲有其他小報咯，台灣新聞報啊，台灣新生報啊，呢啲咁嘅報紙啦，係嘛，好多都係屬於即係公營嘅，係嘛，中央日報啦，所謂三大報係指中央日報、中國時報同埋聯合報。咁聯合報同中國時報都係銷100萬份以上嘅，咁犀利嘅。喂，台灣嗰時得1700萬人口、1000几万人口嘅時候，佢買100萬份嘅張報紙，好多人驚嘅，係咪？咁當然啦，嗰陣時報紙少啊嘛，又仲有限張，只可以出3張紙，所以嗰啲字要揾放大鏡嚟睇嘅，係嘛？因為你篇幅嘅問題啊嘛，你三大張對開嘅報紙就即係等於三大張，即係12版，係咪？喂，後來啲報紙講親60-70版噶嘛，你咪幾得人驚，好厚一沓咁啊！而家啲報紙又好薄嘅，因為而家紙媒咧已經係日薄西山，係嘛？咁台灣而家比較有公信力嘅報紙，咪真係即係。真係一張好專業嘅報紙，我自己認為就係聯合報。其他報紙我唔撚睇嘅，自由時報我唔睇，中國時報我唔睇。咁有時網上即係有啲新聞彈出嚟瀏覽一下就係咁啦。中國時報因為呢個蔡旺旺，屌你咩？佢仲喺中國時報裏邊個底頁整一張叫旺報，旺報個社論咧，屌你，同文匯報社論差唔多嘅，係嘛？咁當然台灣言論自由咪可以咁咯，咁啊刪咗佢中天啦嚇，咁個新聞台俾人刪咗啦。咁當然我都係反對刪中天嘅，因為呢個係一個言論自由嘅社會，你唔可以因為佢言論立場就刪咗佢呢個電視台。咁刪得電視台就刪得報紙，咁啊唔得噶，大佬，咁啊大鑊。到國民黨執政係咪刪你啲自由時報咧？唔通噶嘛呢個係，係嘛？咁你冇計嘅喎，係嘛？呢個係一個言論自由嘅社會，你就一定要容許不同嘅意見啊，係嘛？你可以主張。港獨可以，唔係可以主張台獨，可以主張呢個統一，冇問題㗎，係嘛？ 所以聯合報呢個民意調查咪問你呢啲咯，係咪？嗱，呢個最新嘅呢個聯合報嘅一個，即係就係今日公布嘅呢個，應該係兩岸關係年度大調查顯示咩咧？民眾對於台灣前途嘅睇法咧，仍然以主張永遠維持現狀為主流。所謂維持現狀，亦都係你蔡英文即係上任總統嘅時候講嘅，同埋係你第二任嘅總統嘅做總統嘅時候，你都係講維持現狀嘅。而所謂維持現狀，亦都係等於早即係雙十節嗰日，佢出嚟講四個堅持，其中一個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同中華民國互不統屬，講兩國論。咁你又換個方式嚟講維持現狀啫，係咪？維持現狀嘅意思就係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係咪？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澎金馬，係咪？但係喺佢憲法裏邊，佢仍然聲稱擁有全中國嘅主權，係咪？到後來憲法經過增修，即係修改之後，根據憲法嘅增修條款，就係、是、互不統屬，係咪？即係話我嘅主權，中華民國主權不及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呢個就被視為兩國論嘅翻身，係嘛？咁有啲人就覺得你唔應該講呢樣嘢啦，你刺激中國啫，刺激共產黨啫。咁、那個客觀事實嚟噶嘛？屌你咩係即係一邊一國係客觀事實嘅，你有咩問題咧？係咪？我覺得呢個反而冇問題喎，係嘛？但係問題你忽然係中華民國，忽然係中華民國台灣，咁呢個問題先大啊嘛，係咪？咁呢個唔講啦。咁但係喺台灣咧，而家嘅情況就係、是、有51%嘅人主張永遠維持現狀，統又唔得，獨又唔得，係咪？永遠啊，直情係講。我又唔會統，唔會同你統，又唔會獨。咁呢個係4%、51%。嗱，呢個係2010年，即係話2021年嘅喺幾個唔同嘅即係嗰、那個所謂國家認同唔同嘅層面咧。咁你睇到最多就係永遠維持現狀，呢、這個佔51%。咁另外咧就係、是、有。18%嘅民眾希望盡快獨立，我哋叫呢個叫急獨。另外16%咧就係話維持現狀之後再獨立，咁呢個叫緩獨。啊，咁緩獨咪即係維持現狀，大佬係咪先？係咪？是不是維持現狀之後先獨，咁維持到幾後？現狀維持到幾耐咧？係咪？維持到共產黨話我唔打你啦，咁係咪咁咧？系嘛？佢放棄以武力犯台，咁啊唔係咯？如果佢話放棄以武力犯台，可能喂緩統或者急統嗰個就會升級噶咯，係嘛？呢、這個互相影響噶喎。但係 anyway， 維持現狀呢個就係最大公約數，維持呢個中華民國呢一個國號喺呢度，呢個係最大公約數嚟嘅，係嘛？咁好啦，統同獨嘅比較，好明顯獨嘅係多過統嘅，呢、這個肯定。係嘛？30年前。就一定是統多過你獨，係咪？而家就獨多過統，咁好簡單啫。主張統嗰啲死鳩曬啦，已經係咪？而家啲後生全部都係獨嘅啦，係咪？所以無論係急獨或者呢個所謂緩獨，咁都係比呢一個急統同埋緩統係多嘅。嗱，急統而家係最少嘅4%啫得。嗱，已經唔講呢種統係。即係接受呢個中共講嘅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嘅統，定係過去呢個即係蔣經國所講嘅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都唔係講呢啲嘅啦已經。因為以前嘅統派係反共嘅，而家統派是親共嘅，係咪？咁所以你統派喺台灣梗係冇市場啦。咁而家我問條，你統派加埋都得10%，係咪？但是你維持現狀，再加埋維持現狀之後先至獨立嘅，嗰、那個係加埋係佔咗成70%嘅大佬。嗱，呢個係聯合報做嘅民意調查，係嘛？咁如果你睇翻獨派做嘅民意調查，梗係獨最多啦，係咪？咁嗰啲你信唔信佢啊？係咪？咁佢呢個咧係做咗佢。由99年，即係民國99年，即係2010年做到而家啦，咁你咪睇到咁過去呢11年嘅變化係咪？其實冇乜大變化嘅，數據都係差唔多，永遠維持現狀，一路以來都係50%嘅差唔多啊。 試過有三幾年係低於五成，咁都47%、48%、49% 嘅，係嘛？咁急毒嘅咧，又係最高咧就係舊年21%，咁呢個同香港問題有關，係嘛？而急桶咧係有史以來最細最少嘅咧3%就係舊年，咁又係同呢個香港問題有關，係咪？咁所以香港問題咧都影響到台灣嗰、那個即係民眾對台灣前途嗰、那個前即係對台灣前途嘅主張嘅，係咪？咁即係共產黨咪應該睇下呢啲數據咯，屌你真係統咩一啫？邊個睬你啫？係咪？和平統一仲要一國兩制喎，屌你睇下一國兩制香港係咩？是咪？嗰、那個係一國一制，屌你真係呢、這個咧，同鄧小平當年嘅構想就係，即係香港搞咗就俾台灣做一個即係嚇示範，咁啊錯鳩曬啦！而家即係證明係啱啱啊？係咪？即係證明鄧小平即係睇唔到啊嗰、那個未來嘅發展就變成咁啦，啱唔啱啊？而家係一國一制啦，變成一國兩制，咁呢個係最壞嘅示範。咁你台灣，除非腦袋有問題嘅人，或者佢本身有 agenda 嘅嗰啲所謂統派，咁你先至會贊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嘛。所以你張亞中去選呢個國民黨主席，屌你咩？你講到啲嘢好似大義凛然咁樣，你又有辦法同呢個中共簽和平協議？即係嗱，講我嗰陣時咪留咗個言啦，俾佢選到啊，撲街啊！我話俾你聽啦，係咪？跟住我留咗個言之後，就俾嗰啲契弟係咁圍揼我，真係我其實喺度玩啫嘛，你諗起真係即刻俾啲契弟圍揼我。我話你主張和又主張談，屌你咩真係？你真係唔識共產黨喎，真係係咪？談你又死，和你又死，係咪？你既然喂屌你係一個大即係中華民國派。咁你讀下中華民國歷史，喂，你睇下當年蔣介石寫嗰本《蘇俄在中國》啊 ，OK？ 或者睇下佢有本《中國的命運》啦，睇下呢兩本書，係咪？咁你就知道共產黨係信唔過噶啦嘛。如果你係忠實嘅，屌中華民國派，咁你係咪應該睇蔣介石呢兩本書，《蘇俄在中國》同埋《中國的命運》，係咪睇呢兩本書啊？你睇完呢兩本書之後，你仲主張同呢、這個屌你咩北京和？和談，屌你乜？你係咪食錯藥咧？教授係咪先？不過我講呢啲你唔撚識聽，我話咧慎重考慮做翻個屌國台語節目，家陣就講俾你聽，講俾你哋呢啲人聽。屌你！不過我就好難喺呢度立足噶啦，因為我一定左右開弓噶嘛，我一定係屌你咩又喐你民進黨，又喐你國民黨，冚家產，到時我咪無處容身，屌你真係非常之危險。不過好難講嘅，即係係嘛，即係人一世物一世，喺香港又喺度反共，喺度屌鳩特區政府，嚟到呢度左右開弓咁幾個人咧？你話咁事實上我都係左右開弓幾廿年噶啦。你睇翻我舊陣時喺香港寫嗰啲關於兩岸問題嘅文章。是咪又鬧民進黨又鬧國民黨咧？係嘛？不過啲人中意屈我冇計嘅。我第日我出呢啲書，你就屌你，即係個個都冇得鬧，係嘛？因為我呢次將所有我即係呢幾十年嘅剪報啊，屌你搬曬過嚟啊！嗱，你睇你見到我哋即係，所以有留低啲剪報嘅好處就係咁樣啦，係咪？呢啲又可以説明一切，係咪？咁其實對於台灣嘅前景咧，我係擔心嘅，即係可以同大家講，即係好多人都認為，即係兩岸關係即係而家越嚟越緊張啦，係咪？咁其實都係人造成嘅，即係好多時國民黨啊，就一定係話呢個民進黨啊，佢哋嗰種即係仇中政策。或者抗中政策就令到兩岸關係緊張，咁啊嗱，我覺得呢一種講法咧，佢唔係完全冇道理，但係唔合理嘅 ，OK？ 因為你要睇下，喂，屌你咩？佢係以眾暴寡啊嘛，中國係屌你係咪？成日喊打喊殺啊嘛，係咪？咁你喺呢邊執政嘅人，你一係就投降，一係就同佢對抗嘅啫嘛。咁你選擇投降定選擇同佢對抗啊？你話俾我聽，係咪？ 所以即使你不相信民进党是吧，真的共产党打到来的时候他是不是对抗到底，但至少我现在都告诉你我要对抗的嘛，是吧，屌你我对抗我就要靠结合全世界那些民主国家的盟友同埋呢个即係美国咪拉拉埋佢哋落水，就要咁样焗住，咁佢仲有咩路行呢，你话俾我听係咪，打又唔够佢打㗎啦一定係咪，咁所以你而家台湾最需要就係、是、喂你政见可以不一样，你唔需要团结係咪，喺呢一个问题上面你就要团结啦，係咪，呢个必然㗎嘛大佬係咪，咁所以蔡英文亦都唔可以讲一套做一套啊，我哋而家面临呢个危机，我哋呢就即係啊呢、这个中华民国就一定要大家要团结啦，政党之间屌你咩，你成日做嗰啲呢就打击啲在野党无所不用其极，咁团结条毛咩，喂大家嗰个裂痕越嚟越深，每一次选举就制造更深嘅裂痕係咪，咁嘅话呢当佢打到嚟嘅时候你就唔家产个个就各自逃命就咁啦。国民党又唔相信你会抵抗到底，如果共产党打过嚟是吗，咁根据我哋对呢啲所谓民进党人而家个当权嗰班人嘅睇法，我就认为佢哋绝对唔会抵抗到底。当年蒋氏父子带嚟嗰啲人就一定会抵抗到底，有个对退无死所嘛，佢想返去嘛，所以大家要搞清楚嗰阵时嗰啲人係真係好反共㗎，佢真係会打返去㗎，你明唔明，如果有机会是吗，你而家屌你咪喺度安乐茶饭食咗几十年係咪，有权有势大把水，屌你咪你点会打啫，係咪，所以一打就台湾就玩完㗎啦，係咪，所以而家最紧要就靠实力，屌你咪，实力系咩呢，就係、是、你要凝聚岛内呢二千几万人共同意志，屌你咪一齐反共，如果唔系就退无死所，好危险嘅台湾，我可以话俾大家听，真系，因为个个屌你乜鬼大鬼国怀鬼鬼胎，而家系系咪，把口讲啊叻，你点去对付佢？你有时你国民党都讲不出个所以然嚟啊嘛，你话佢抗中仇中，啊引发呢个两岸关系紧张，我哋需要和平，咁好啦，你要和平，你系点样去同佢和平先？系咪？你唔好搞我啊！一边一国啊，而家系嘛？统一未到时候啊！系嘛？咁你都要喂，你都要有个论述噶，大佬啊！你都要同佢搵人同佢讲数噶嘛？喂，嗱，你首先公开宣示不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咁佢一定话俾你听 no， 咁 no 就唔卵细倾，系嘛？佢个讲法就一定系喂，台湾如果俾外国势力，屌你咩系嘛？侵占咗，我点解唔用武力啊？我一定系咁讲噶嘛，大佬。系嘛？佢个逻辑好清楚噶，系全中国十几亿人都同意佢呢个逻辑噶嘛，嗰度惨啊嘛，大佬，系嘛？咁所以系冇得倾噶嘛。咁如果你话唔排除呢个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嘅，我就一定系唔同你倾噶啦嘛。一个好简单嘅道理嚟噶，咁你咪可以同民进党咪同一条船咯，可以咁样。你而家唔系为咗个权力，你啊，所以我真系交晒头嘅。而家你咁样咧。搏咩咧？即系等运到，系嘛？咁你话系咪危险啊？危险唔系在共产党打唔打你，系你呢度冇晒个士气，冇晒个斗志啊嘛，大佬！日日就喺度咁家产，就系为咗选举，系嘛？一到选举咧，屌咧，人都变咗系鬼嘅，全部都系嘛？呢、這个就是台湾啦，系咪啊？咁你话点搞咧？是吧，好，咁啊，今日讲到呢度，今日十八号，咁啊，大家可以提早两日交台费都得嘅，请多多支持啊，俾钱，支持 My Radio 啦，咁仲有我有个即系阿癫狗编辑室，咁一个礼拜都有三篇嘅，啊，咁啊，大家就帮手分享啊，同埋呢个即系喺 YouTube 有段声演嘅片咧，大家都帮我 share 出去啊，咁而家我哋有27万嘅订户。咁我希望大家即係你有啲朋友仲未订阅呢个 My Radio 嘅，咁你叫佢订阅啦，咁订阅好简单啦，揿嗰个订阅，跟住又揿嗰个即係钟仔，揿红色呢、這个，跟住再揿钟仔，咁每次我哋有新嘅片出嚟呢就会 send 俾你睇㗎啦，咁今日节目时间到此为止，拜拜。